孟晚舟是可以自由的。 嗯， 是啦，这个是事实。 嗯， 这个是事实，没得辩，没得拗的。嗯，OK。而 Alan Locke 也都点出了一点事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自由党上次干预司法濑了嘢，所以今次他是不敢干预司法的。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去年 SNC-Lavalin 的贪污案 是一间很大的工程公司，可以这么说，就是国营机构的级数。 是，咁当然佢就唔係加拿大政府拥有啦。但係你可以知道嘅就係，是，简单讲嘅就係 SNC-Lavalin 呢就同阿利比亚嘅前独裁者卡达菲个仔呢就请佢过嚟加拿大。 有送屋企啦。 係啦，即係做咗好多嘢啦，包括去搵女人啊，飲酒啊， whatever you think of 啦， ok？ 即係大富豪做到嘅嘢， ok？ 咁然之后呢就令到利比亚政府就将呢啲工程合約批俾 SNC-Lavalin 嘅，最主要就係呢單嘢。咁樣咧就當時咧就係，是，個司法部長，當時自由黨嘅司法部長，後嚟因為唔肯聽杜魯多茲第一，結果被降職，然之後被炒心的 like that 嘅嗰位Jody Wilson-Raybould 啊，阿黃周迪，就係話唔肯去俾咪姆去干預司法程序。 應該咁講，其實跟表面正功咧，依，這個司法部長係應該容許佢下屬去控告 SNC-Lavalin。咁但你知啦，咁加拿大係民主國家啦，咁呢啲即係咁大間嘅公司對於一啲投票嘅意向有所影響啦。咁就喺個 case， 因為係Quebec 省啊嘛，咁杜魯多會受到影響，咁所以好多消息出嚟咧，證據咧就係話杜魯多咧係有直接間接向依，這個俄祖的書家壓力，就你唔好過嘅咧，於是整下就不歡而散，就咁樣。 係啦，就係咁樣。 咁所以咧就係依， 就係一種形式嘅 干預司法事件。 係啦， 就實在係俾人哋睇到好唔妥當噃咁。 係啦，咁所以就係話，所以就係因為咁嘅緣故咧，就係，是，嗰次自由黨就賴咗嘢，所以今次咧佢唔敢去出手去阻止呢單官司繼續審落去。 嗯， 啊，即係換個話嚟講，可以咁做，但係第一自由黨唔敢咁做。 嗯， 第二個問題就係，我諗我哋更加需要討論嘅就係應唔應該做啦。OK， 嗱 ，Vina 咧其實咧佢解釋佢。認為加拿大的司法部長應該去阻止這個司法程序讓孟晚舟自由呢，一個原因，首先要知道他是知道 Michael Kovic 和 Michael Spafford 被捕是跟孟晚舟有關的，他自己說的。 嗯， 跟著他就說，他就提出了剛才我們說過的那個理據，司法部長可以制止呢個司法程序，然之後乜嘢原因啊？佢話 ：This is about Canada and Canadian lives that are in harm's way. I am interested in Canada and Canadians standing up for Canadians and Canadian values. Alan Locke 嘅觀點其實更加直接，佢就係話唔係因為個司法上出現咗乜嘢嘅錯誤，而係因為有條人命。 嗯 ，involved。同埋佢認為孟晚舟被捕本身都係一個政治事件。你記住呢個係 Alan Locke 講嘅嘢 ，OK？ 即係因為原來Donald Trump 話我可以放生啊孟晚舟㗎，若果中國同美國傾掂咗數嘅話，個貿易條約，嗱呢個係佢自己嘅原話。咁即係換個話嚟講，佢唔當係一個司法問題，佢當係一個政治問題。 咁講到呢度咧，其實一個幾有趣嘅問題就係話，究竟呢個係一個司法問題咧，定係政治問題咧？甚至可以咁講，去到一啲咁高層次嘅嘢，係唔係可以兩嘢分得咁清楚咧？ 系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嗱呢度 involve 咗另外一个 issue， 就系有两个人被中国扣押。嗱， 嗯、 Charles Burton 咧，即系而家伯克大学嘅中国问题教授咧，佢讲咗句说话，我觉得几重要嘅就系咧 ，the idea that we should just arbitrarily make a determination that Meng Wanzhou should go back to Beijing, making a deal wit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n effort a hostage exchange would set an awfully bad precedent that we would really shouldn't be considered. We can't simply act in the short term, leading to a situation could be much worse in the longer term. 簡單的來說，就是說如果你打算直接放了慢慢走，而等兩個 Michael 可以回到來，長遠來說真的弊大於利的。 是的，即是其實我話來說，我覺得 Vina 他說的這句說話其實是自打嘴巴。他說 This is about Canada and Canadian lives that are in harm's way。但個問題就是我放了孟晚舟讓你兩個 Michael 回來，真嗱，假如中國真係真係有信啦， 假設不會好像嗰時北韓嗰個美國人回到美國之後，掛咗。 係啦，即係我真係假設中國言而有信，真係一個好大好大好大嘅假設。嗰兩個 Michael 翻咗嚟，以後加拿大做嘅任何嘢，例如正式地 ban 華為參加 5G， 又求其揾一個拉個加拿大人， 又求其拉個加拿大人。於是，哎呀，我要放生華為去發展 5G 先至放到呢個人翻嚟。 仲有喎，咁而家香港都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一部分啦，又國安法啦，咁即係話任何一個有加拿大護照的香港人都是 subject to 這種這樣的，得閒請你們喝杯茶，不要那麼快回家住，我們都掛著你的這樣的特別待遇的。 那即是換句話來說，其實你為了那兩個 Michael 的生命是威脅更多加拿大人的生命。還有老實說一句，中國叫說依法治國，所謂依法治國是 call and call 的，即是依法治國，然後去拘捕你的加拿大人，我全部都說因為有法例的，你要知道那兩個 Michael 有罪名的，是不是？即是換句話來說，中國隨時可以因為法律的緣故去拘捕加拿大人，去迫使加拿大去做一些中國想他做的事。 你知啦，而家香港幾多人中意勾結外國勢力搞港獨噶嘛？ 啊，或者甚至好簡單啦，叫加拿大唔好干涉香港立國安法嘅事情啦，好冇？我又拉個加拿大人嚟。你要知道香港本身已經有300,000加拿大人，呢個係最官方統計嘅數字嚟嘅啫，仲要係。咁即係換個話嚟講，香港嗰300,000加拿大人，我就奉勸你快啲翻嚟加拿大啦。 咁样讲咧，好似语气严重咗少少嘅。不过即系沙盘推演啦，咁啊即系一不嚟二，二不嚟三，咁呢个可能系个大方向，将来会呢只船会系向紧呢一个大漩涡里这个方向啦。 咁当然仲有一个更重要嘅问题，就系为咗两条加拿大人命，我哋要牺牲，我哋要放弃几多加拿大价值咧？OK。我冇錯，人命好重要，呢個係一個加拿大嘅價值，所以我哋反對歧視，反對我哋贊成所有人都平等，因為我哋重視，因為重視一個黑人同一個華人嘅權益，同一個白人嘅權益係均等嘅，我哋重視生命嘅。但個問題係，若果為咗呢兩條人命，我哋放孟晚舟翻去，呢、這個。其實亦都係對我哋嘅法治係打咗一大巴掌。 同埋就係即係依個一嚟係法治，二嚟咧就係話你俾任何一個國家睇到就話同你有任何嘅外交嘅摩擦，求其揾一啲罪名稱走你啲喺我境內嘅加拿大人。 係啦 ，arbitrary detention。detention 係啊，我唔係抹黑中華人民共和國，你唔好誤會啊！我覺得呢個國家好偉大嘅，我只不過係話任何一個國家，甚至有外星嘅體系意圖顛覆某個國家嘅政權，佢哋都可以咁樣嚟施罪於喺當地嘅加拿大人嘅噃。 係啦，咁其實係即係去到何年何月啊？冇底線噶咯，其實基本上唔係應該咁講，嗰條底線係中國 set 嘅，唔係加拿大 set 嘅，加拿大只能夠跟住中國嘅底線去行嘅啫，即係換句話嚟講，即係所以其實我覺得 Vina 嘅呢句説話係自己打自己嘴巴，你可以話佢 desperate， 亦都可能係佢受操控，我唔知呢樣嘢我唔明言，但係受操控嘅嗰個嘅痕跡。是實在太過著跡了。 我又不可以說他個人受到操控的，總之就是你不同的 bit and pieces， 你每一樣單一嘅事件單一去睇就冇問題嘅，就係擺埋一齊就哇呢煲藥真係好好飲喎。其實即係我哋偉大嘅文化中藥啦。咁其實每一樣嘢咧，佢每一個嘅成分咧，就咁睇咧，佢有佢本身嘅 nature， 唔係邊話真係好特別，但係擺埋一齊咧，係有一個好獨特嘅功效。你幾時幾後飲咧，就對你嘅身體有一啲好特定嘅嘢嘅影響咧。 係啊，當然其實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係、是、中國咁樣做，其實係咪應該我哋係咪應該要向綁匪妥協咧？嗱，我哋冇理由。同伊斯蘭國傾贖金嘅啫，係咪啊？ 嗯， 嚇 ，ISIS 或者 Daesh，OK，、okay? 嗯， 嚇，即係佢好話自己係一個國家 ，OK， 但係我哋其實覺得佢哋同恐怖分子冇乜分別。中國咁樣做，只不過係利用自己嘅法律嚇、啊、，which 係佢哋自己定嘅，利用佢哋自己嘅法律去製造另一個人質事件。嗱，有一樣嘢，我覺得我都要俾 credit 去嗰啲 even 啊 ，Alan Rock 嗰啲好明顯幫中國去尋求孟晚舟釋放嘅嗰班人咧， 製造輿論啦 嚇，製造輿論嘅嗰班人咧，我都仍然要俾一個 credit 佢哋，佢哋都用咗 hostage taking 嚇。呢一類 arbitrary detention 呢、一類嘅 terms， 即係佢哋冇美化到中國做嘅嘢， 佢只不過用一個好 pragmatic 嘅角度去諗。嗱，你甚至可以咁講，孟晚舟事件嚴格嚟講咧，係中美之間嘅事，唔係加拿大嘅事。正話嘅意見咧，就話呢個係一個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你個中國同美國之間有啲咩問題，你哋可以自己解決。我加拿大幫你引到呢個人過嚟，幫你人證，佢可以好夾硬講，唔幫你係道理。甚至我揾個藉口，哎呀，屋企煲落湯，我睇唔到啊，俾佢飛走咗咁。跟住即係，如果你話用呢一種方法，冇理由因為你兩個國家嘅外交糾紛而令到我嘅本國喺中國境內嘅人成為人質，甚至以後更加多人質。你用呢種角度去睇咧，我唔可以話你錯。而事實上，至少你係誠實嘅，你冇詐詐帶帶喺度話，哎呀，揾啲其他奇嚟估噶。 咁加拿大其實好無辜嘅喎，老實講句，呢個係中國同美國之間嘅爭拗。 係啊， 我就只不過係因應我哋同美國之間嘅引渡協議去拘捕一個人。但係中國無論中國施壓嘅對象唔係美國，係加拿大。所以我哋其實好無辜嘅，in some sense係咪？ 咁但係你哋都要咁樣咁無辜字咧，就係究竟邊個揾我哋出嚟咧？係一嗱應該咁講，究竟係美國不仁不義啊，定係中國不仁不義咧？咁呢個問題就好似有少少， 都係啦。 呢個問題就好似有少少主觀啦，即係咁樣講啦。咁我好崇尚中華文化噶嘛，真係冤有頭債有主。咁你而家直頭唔單止捲到埋我身上，而且一旦開始咗以後。不是中美之间的事，中加两个国家之间有任何事情不定数，你是不是都 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呢？还 有老实讲句，中国 向加拿大出气呢，就两个原因而已。第一，就是中国不敢得罪美国、啊、觉得加拿大很虾，所以呢就虾加拿大、这个就是第一。加拿大一放手的话呢，就中國就搞掂啦，但其實中國亦都要睇一個形勢，就係加拿大同美國之間隔住一條邊界，加拿大同中國之間隔住一個太平洋，即係咧，其實咧，加拿大咧就 naturally 咧就點都要聽美國之笛，願意與否係另一個 issue， 道德與否你亦都可以加以討論，但係我唔理正對錯。單純咁講，單純一個 geopolitical， 即係阿 Vina 嘅，即係 Vina 嘅 profession 嚟講，就係加拿大幫美國係天經地義嘅嚇。中國你要加拿大讓步，第一你填平咗個太平洋先講啦，係咪咁講啊？即係其實係冇理由啊，老實講句嚇，更何況。一個事實就係、是、加拿大 拘捕美幫美國拘捕孟晚舟有一切嘅 reason， 有一切嘅法理依據， 亦都有所謂 administrative 嘅依據，係有， 係啦，係絕對唔 arbitrary 嘅 ，basically，絕對唔係任意，而係必然嘅事，係一定會咁做。 或者應該咁講，倒轉嚟講，我哋引導佢係正路，我哋特登要揾個理由去唔引導咧，就好唔正路啦。 是 你無啦啦做乜屋企菠蘿湯啊？你 所以邊個係 arbitrary detention 咧？其實好明顯嘅，老實講句嚇。咁當然啦， 同埋個時間實在好巧合啦。 係啦，咁當然啦，我哋亦都要討論嘅就係、是、其實加拿大應該已經或者應該做啲乜嘢嘢。OK， 首先咧，杜魯多咧星期一咧就已經強調咗一樣嘢，兩個 Michael 嘅被拘留絕對係同孟晚舟有關嘅。佢點講咧？ Within the very first few days of the detention of Michael Kovic and Michael Spafford, Chinese officials were highlighting a link between the detention a week before of Meng and the arrest of the two Michaels. It has been obvious from the beginning that this was a political decision mad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we deplored it and hav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嗱，重點咧就喺呢度咯。Chinese officials were highlighting a link， 即係話唔係我話你。拉同沈兩個 Michael 係同孟晚舟有關，而係你哋中方自己講嘅。 係。 咁我覺得呢個係先至係成句説話嗰個重點。 係咯，你自己認咗罪啦，基本上其實就係話。 你自己話噶，唔好話人哋屈你先。 嗱咁，佢咁講，有啲人話佢遲咗。OK， 我仍然可以俾個 benefit of the doubt 佢，因為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加拿大首先第一樣嘢，佢其實都叫做咗唔少嘢噶啦。OK， 首先第一，我哋禮拜一嘅時候咧，中國同歐洲嘅峰會啊，嗱，我哋一路講中國同加拿大冇理由同歐洲有關噶，係咪？但係歐洲同中國談，歐洲響同歐中峰會，即係歐洲嘅最高領導人，即係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啦，同埋習近平以及李克強，大家一起開會個高峰會完咗之後，歐盟係出咗個聲明，聲明入面好長，其中響講到同中國談人權嘅時候，亦都講到中國任意拘捕 arbitrary detention 嘅問題。嗱，佢哋會提瑞典公民桂文海咧， 即係話已經唔係第一單噶啦噃， 就正常嘅。which is 瑞典都係歐盟嘅成員之一 ，OK？ 但係最特別嘅就係喺呢個聲明入面，佢提及兩個 Michael 被扣留嘅問題。即係呢樣嘢就係我幫老友傾，幫老友同你講噶。我唔係我自己講嘅。嗱，你要知道咧，國際關係上面其實好簡單嘅啫。我唔事先求你，你係唔會幫我做嘢噶。係咪？所以歐盟在歐中峰會入面提及到兩個 Michael 的問題，向中國，即係換句話嚟講，加拿大事先有同歐盟傾過偈啦，係咪？咁當然，杜魯多或者佢嘅外長當時嘅方慧蘭，而家嗰個叫雙彭飛，我就唔知佢做咗幾多嘢啦 ，I don't know。但係杜魯多同埋前外長嘅方慧蘭咧，亦都已經一早同美國嗰邊就要求過啊協助，係向中國要求釋放嗰兩個 Michael。嗱，當然咧 ，in some sense 呢樣嘢咧，美國亦都係應有之義嚟嘅。因為點解啊？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 係 美國要求我哋拘捕孟晚舟噶嘛。係 啦， 你唔幫我哋要求釋放嗰兩個 Michael， 你好似好不仁不義咯。 咁啊，其實有一段時間咧，有啲加拿大咧人咧就話阿 Trump 就好似利用咗加拿大。咁至少依家國際形勢嘅發展咧，就加美兩個至少喺方面一直跟到底嘅。咁啊，阿 Pompeo。咁啊，你知啦，我哋最近 國務卿 美國Mike Pompeo， 咁啊，最近中方嘅好多外交人員咧，就即係個人攻擊得佢好緊要啦。佢就咁講嘅 ，these charges are politically motivated， 講到明係 politically motivated and completely groundless， 即係冇根冇據，同埋係完全政治指示嘅。United States stands with Canada in calling on Beijing for the immediate release of the two men and rejects the use of these unjustified detentions to coerce Canada。即係講佢已經唔係就係話 喂，你冇查清楚人哋係咪無辜㗎？你冇亂鬧佢，唔該。佢唔用呢啲即係和稀泥或者可樂大嘅積調，嗌你即刻放人過嚟。 嗯， 咁呢啲係已經係去到一個好尖鋭嘅階段啦。 係咯，係咯，係咯。咁當然啦，我哋亦都睇到就係話，其實加拿大一路堅持咧，就係話唔去作出任何干預，唔停止個司法程序，亦都好明顯係睇到佢其實而家 in some sense 係 stand 到佢嘅 ground 嘅 in some sense。嗱，佢做咗嘅嘢，我哋係要俾 credit 佢嘅， 係 冇錯。咁所以佢唔干涉司法程序。最後尊重法官裁決，當然我哋大家都知道，去到最後要簽字讓孟晚舟被交去美國手上咧，都仍然係司法部長嘅權力，佢仍然可以喺最後一刻簽字唔俾佢俾美國噶，仍然有呢個可能性，但係 at least until now， 佢堅持唔去干涉呢一個司法程序咧，我覺得。是抵賺的，這個是事實，OK， 而這個我亦都覺得是加拿大對中國的唯一方法， 沒錯，難聽說句，難道真的出兵嗎？ 是咯，或者某位網友說齋就是說拘捕幾個留在加拿大的中國官員咯， 哇，那就真的你更加沒完沒了，我只可以這樣 說，是的，是的，你可以這樣做的， OK， 我只能夠說，所以其實我覺得 in some sense 加拿大做了都幾多東西下的了，但是呢我認為呢即是對於這些排山倒海的輿論攻勢呢，加拿大都好堅持啊，即係個官方聲明都除咗上面個官方聲明啦，即係好多 minister 接受訪問，佢都強調就係話加拿大政府係唔打算去干預整個司法程序。我覺得呢樣嘢都係一個 credit。不過問題我會覺得就係話，其實加拿大可唔可以再做多啲嘢咧？嚇 ，OK。其實可以的，老實講句，即係例如在聲明上面，嗱，杜魯多就已經講過 arbitrary detention， 佢亦都有講過兩個 Michael 同埋孟晚舟嘅事件有關，我諗佢 in some sense 可能係特登遲啲講都唔一定 ，OK， 有咁嘅可能性，啊，俾佢 benefit of the doubt 啦 ，OK， 咁樣嚇，即係 so that 嚇唔好撕破臉皮，但係。既然訪問都出咗嚟，咁佢都好明白咁樣講呢句説話，亦都好應該。但個問題就係，我諗有啲事情咧，佢係馬就應該叫佢做馬，就唔可以叫佢做鹿嘅，即係冇得指鹿為馬。就係中國咁樣做 ，obviously 係一個 hostage politics。是一个人质外交， 明明是你随意逮捕，就不要讲到是我们随意逮捕才行，讲就讲好像是我们的三文鱼，我们的龙虾搞到你的人病一样， 是的，即是没得强词夺理的，我们其实加拿大有了所有 reason 去逮捕孟晚舟，这样我们就直接告诉中国知，我们做这件事情合情合理合法，你哋逮捕兩個 Michael 就真係亂嚟啦，我覺得杜魯多可以喺語氣上再強硬一啲，which is 我覺得佢一路可能為咗避免中國啊，又或者可能唔想咁快搞我單嘢啊，咁啊，所以唔好講到咁絕絕啦 ，OK？ 投鼠忌器，唔可以好多原因嘅。 但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咧，中國咧，中共政權咧，係一個食軟唔食硬嘅政權嚟嘅。即係你低聲下氣啊！我哋大家都知道，我哋加拿大人好有禮啊，做咗少少嘢，我哋都成日同人講 sorry。OK， 但對中國冇得咁樣 sorry 嘅，唔好意思，我真係好想同你提提嗰兩個被捕嘅加拿大人，唔好意思呢四個字都唔應該講出嚟啊，其實係，即係你 中國係即係點樣講啊？In some sense，我覺得中國嘅外交係一種流民式嘅外交。既然你係流民式嘅外交嘅時候，你就唔可以用紳士嘅作風去對待流民。 嗯， 嚇、你應該用即係係我都知道杜魯多有時係幾好先生嘅，講得好聽啲就叫做 OK、嗯。但係啊，即係我哋係需要對中國係需要硬嘅。因為你諗下嗱，你知道我哋對 Donald Trump 嘅批評都好多，但係我哋欣賞 Donald Trump 一樣嘢，對中國嘅時候咧，佢要硬嘅時候係真係可以好硬。所以 Mike Pompeo 日日喺度講埋曬啲嘢，係對中國踩到一動都冇。中國除咗《環球時報》寫兩篇文詆毀下佢之外咧，基本上冇乜特別嘢做嘅。去到最後。咪又係揾楊潔篪出嚟去夏威夷見佢嚇，仲要見完之後冇結果喎，下精彩嘛！ 嗰That's a story for another day。 嚇，當然啦，係咪？咁其實同埋一樣嘢就係，我諗其實更重要嘅一樣嘢就係話咧，中共一直嘅思維咧，其實同帝國時代都冇乜分別，都係嗰種我係天朝大國，你全班都係蠻夷嘅嗰種嘅心態，所以佢。嘅外交手段幾時都係用硬嘅手段去做嚇，因為佢要四而臣服啊。其實覺得簡單啲就係、是，所以我認為對中共係一定要係以硬鬥硬嘅嚇，唔可以即係等於義和團去殺嚇去殺曬啲西方人。西方做咩嘢啊？西方唔通就係卑躬屈膝咁同你講話？哦，好啊，好啊，要做 同你慢慢講耶穌， 同你慢慢講數啊？唔會噶，派兵咯，八國聯軍咯。 當 然打仗係一件唔好嘅事。OK， 我哋而家都未使去到呢個地步，但係我諗即係點樣硬法？我諗杜魯多啊，Justin Trudeau 自己本身心中有數啦，但係。絕對是不可以成日同你 sorry 開頭 sorry 尾咯。我想呢樣嘢係我覺得是一定是要大家要知道的。 嗯， 係啦。 嗯，咁啊，今日嘅離地新聞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如果大家對我哋呢個禮拜嘅討論有進一步嘅意見嘅話咧，可以喺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 A Y D A Y W N E W S 一個字就揾到我哋個版噶啦。咁我哋呢個節目咧，逢星期四香港時間夜晚6:30到7:30。或者多唔多時間之中6:30到7:30喺城寨網上直播上程，可以去星寨.hk 查詢。呢期嘅離地新聞咧係2020年6月22日多唔多時間晚上8:00。 24號 晚多唔多時間夜晚8:00，即係6月25日香港時間早上8:00錄影嘅。下星期再見。